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5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48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舍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畏界舍识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黑锅，舍界舍界自性空，畏界舍识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舍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舍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舍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舍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畏界舍识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。可以过，舍界舍界自性空，畏界舍识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舍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舍界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。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舍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舍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畏界舍识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。可以过，舍界舍界自性空，畏界舍识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舍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畏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舍界不可得， 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未戒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皆不可得。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蛇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汝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蛇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畏界蛇食界及蛇畜，蛇畜为缘所生诸兽若净若不净，何以故？蛇界，蛇界自性空；畏界，蛇食界及蛇畜，蛇畜为缘所生诸兽；畏界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自性空，是蛇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畏界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蛇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畏界，乃至蛇畜为缘所生诸兽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蛇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处界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若常若无常，何以故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，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；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汝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处界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若乐若苦，何以故？身界，身界自性空；处界，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；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兽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 彼乐于苦，亦不可得。初戒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皆不可得。彼乐于苦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哀过，身界身界自性空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。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身界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可以过，身界身界自性空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身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法界、异世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过？异界异界自性空，法界异世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异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异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 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一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。可以过异界，异界自性空，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异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异界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异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异界，异界自性空，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异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异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异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可以过异界，异界自性空，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异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异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异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 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时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地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水火风空世界若常若无常。可以过地界，地界自性空，水火风空世界，水火风空世界自性空，是地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水火风空世界自性，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地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水火风空世界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地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水火风空世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地界，地界自性空，水火风空世界自性空，是地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水火风空世界自性，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地界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水火风空世界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地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水火风空世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地界，地界自性空，水火风空世界，水火风空世界自性空，是地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水火风空世界自性，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地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水火风空世界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地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水火风空世界若净若不净。可以过地界，地界自性空，水火风空世界，水火风空世界自性空，是地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水火风空世界自性，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地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 水火风空世界皆不可得，彼静不静亦不可得，随者何？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静与不静？如若能修如是静虑，是修静虑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静虑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静虑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静虑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明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，可以过。无明，无明自性空，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空，是无明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静虑波罗蜜多。于此静虑波罗蜜多，无明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明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静虑，是修静虑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静虑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明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乐若苦，可以过。无明，无明自性空，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空，是无明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静虑波罗蜜多。于此静虑波罗蜜多，无明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明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静虑，是修静虑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静虑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明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，可以过。无明，无明自性空，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空，是无明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行 哪知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无名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明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明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若净若不净，何以过？无明，无明自性空。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空，是无明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无明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明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布施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不应观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，可以过。不施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自性空。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。是不施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不施波罗蜜多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布施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可以过。布施波罗蜜多，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。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。

是内空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内空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内空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内空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，大空，胜亦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亦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若净若不净，可以过。内空，内空自性空；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，大空，胜亦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亦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自性空，是内空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内空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内空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真如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碎界，若常若无常。可以过。真如，真如自性空，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碎界，法界乃至不碎界自性空，是真如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法界乃至不碎界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真如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不碎界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真如若乐若苦 不应观法界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，虚空界，不碎界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真如真如自性空，法界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，虚空界，不碎界，法界乃至不碎界自性空，是真如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不碎界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真如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不碎界皆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真如，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法界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，虚空界，不碎界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真如真如自性空，法界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，虚空界，不碎界，法界乃至不碎界自性空，是真如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不碎界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真如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不碎界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真如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法界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，虚空界，不碎界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真如真如自性空，法界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，虚空界，不碎界，法界乃至不碎界自性空，是真如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不碎界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真如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不碎界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：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卷第150。